说你认得的，王金山他都是帮。嗯，他们的鬼把我，我来我来，啪嗒啪嗒，娘们生，我娘们家，留下啦，啊啊，我妈妈买木，爸爸爸爸我你落去，如果我妈妈买木，爸爸爸爸我你落去，如果咱们弄嘛，咱们弄真的苦。我的欧巴我家的三叔白巴家拉脑一杯我家卡萨卡拉街我一三叔鸡和农夫我妈妈买一幕爸爸爸爸我的肉给肉骨我妈妈买一幕爸爸爸爸我的肉给肉骨 啊啊有巴有巴了我家拉这个不过直接肚子